切，北京的天气咁鬼差。 香港人都好现实哦。 台湾人一天到晚在选举， 打破刻板印象， 透视两岸三地， 无评论不新闻， 三地话新闻。 各位，您正在收听的是凤凰 U Radio 综合台三地话新闻。大家好，我是樊素， 我是春雨， 我是圆圆。 高考，我觉得每当我们这个有的时候闹选题荒，发现没有什么特别想说的时候，你就去看看教育类的新闻，或者翻翻《环球时报》，一定能找着灵感。 我觉得也不是，我不是也叫话题荒，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因为可能我们大家都已经离开高考很久了，尤其是我离开的太久太久了，我就不说多少年了。 其实你离开校园也没那么长时间，只要还 在 校园， 高考、啊、 你就对教育还有发言权。 对，但其实这真不算话题荒，因为在12月份的时候，先后出台了四个文件， 嗯， 来规范中国的这个教育改革。先是12月16号公布了教育部公布了学业水平考试的一个文件，然后是学生综合素质评定的文件，17号又公布了进一步完善和规范高校自主招生试点工作的意见。和关于进一步减少和规范高考加分项目和分值的意见，尤其是这个关于高减少加分项目这个分值的意见是和四个部委联合发出的，所以其实也是说你看在年底的时候教育真的是有很多的改革。 就是说我感觉整个的改革它的方向就是说你怎么样把它评价的体系给它丰富多元，不是说像我们过去考试的时候我就一分，我当年是排多少名来着我现在不记得了，总之你就发现你查那个排名的时候就是一分，它可能全省它就几百名了，你就因为只是一分，可是我不知道一分之后的那个差距就会导致你人生有多大的差距，这个真的是不难。 之前不是有一个网上有一个照片是讲就是一个小伙子在外面擦大厦上外面擦玻璃，屋里一个小伙子在作图，就他们俩的其实高考分数呢外面的还比里面的高， 对，我 但是因为在不同的省份或者因为不同的取分的这个标准，造成了外面的人在擦玻璃，里面的人在 可能擦玻璃那个是山东的，然后外面那个 是我就 是 山东的，所以我们那高考分数就特别多。 我记得我刚这个进大学本科的，然后到宿舍里面，然后大家就报一下自己的高考的那个分数嘛，我都不敢吭声，因为我的分数在人家那省份连补习班都不要的。 是吗？ 对，而且你看你进了大学之后在大陆大学其实是分帮派的，你一说你是山东派， 对， 或者是河南的， 哇，学霸， 或者是那绝对是学霸， 是山东和这个河南好像都是这个高考分数非常高，而且那个时候还是全国统卷呢，就一份卷子不是分省的。 所以其实你看这高考确实是需要改革，我们也一直在诟病，尤其是这次还取消了这个加分项目，只保留了5个，取消了6项。那这个加分项目其实是从上世纪50年代在中国就开始执行了。那你像取消的项目包括之前备受争议的这个关于如果你一个学生的思想品德方面事迹突出，比如说有见义勇为的行为有额外加分，连这条都取消了。其实你就看大家也有时候会在想说这个取消到底是彰显了教育的公平，还是扼杀了一些社会上应该看到的学生的一些特质。所以我们也是在思考这个问题，但是他们之后有一个进一步的细则，就是说如果你真的有这个突出的思想品德方面的先进事迹，那学校可以破格录取。 对，只要你上了媒体头条都可以。 不是，我因为之前也看到一个新闻，就是有一个学生大概不够18岁吧，他是见义勇为，然后帮着这个什么，然后受伤了。 不是江西那个男孩吗？ 对，受伤了以后 后来不是澳门要录取他吗？ 你听我说，不是，我跟你说的不是一件事儿。然后他就是去凭见义勇为，然后当地有关部门说因为他不是成年人，我们不鼓励成年人这个去这个为了这个救别人冒自己的生命危险，所以不能 就说你还救错了， 不能评他为见义勇为，那不能评就不能加分，就不能享受这个待遇。就你说一个加分的制度到这个具体执行的时候，它可以扭曲到这种程度。 就是加分本身你就中间有很大的文章可以做，是吧？也就说明它其实是可以利用的。那如果说我看到这儿他今年不是改成就变成一个综合素质的一个评价嘛， 对， 就包括什么思想品德啊、学业水平、身心健康、艺术素养和社会实践，就这方面 学生教真正的艺术素养了。 有真正的社会实践吗？ 那也不能这么说。我看有的小孩就是你光弹琴啊，就是他不见得是考级那种考多少级，但他确实是有艺术天分，就是说他这种东西能不能就把天分的东西就特殊才能的人算进去， 但是 还是仅仅是把它量化成一个标准。如果是量化成一个标准，这个就很容易走入极端，甚至走火入魔。 而且你像艺术啊，或者社会实践这些东西根本就没办法量化。因为我之前看了吴冠中的一篇文章，那也真是一个大师级人物，他就说在中国艺术教育存在一个很大的问题，大家现在都是为了觉得孩子上不了大学才把孩子送去学艺术，根本就丧失了艺术的一个本质。对，而且他说其实以前为什么民国时代，包括你看陈丹青他也写说中国在教育史上其实最好的是民国，之后是五六十年代的西南联大，再之后是哪儿来着我给忘了，然后反正他那时候就说了，你综合这两个人说法，你就会发现在那个时候艺术家包括社会各界的这些知名的社会活动家等等，他们都有很高的教育水平，在这个教育水平基础上才做出了那些事情。但是我们今天来看都是反过来的，他们做学艺术或者是做社会活动或者做社会实践，都是为了能够获得更好的这种分数啊等等。有很多学生现在去参加什么奥赛啊，去做什么见义勇为的事情，还真的是出于这种考虑。包括之前有一个献血加分嘛，甚至把家长的利益都绑架了， 把家长的血都献出去， 对，家长要献血就能给孩子加分。你说这严重的本末倒置，根本就不是在为了教育而考试，而是为了高分而设立各种加分的名目。 就是他只要政策立在那儿，他就一定是可以，你想要去怎么样去利用它，是吧？你中国人又这么聪明，我感觉怎么办，就是他有两种人，就一种我是可以，也不能说是漏洞，至少是有一个我可以去钻研它。你看咱们都是钻研考试钻研长大的小孩，但是同时还有另外一部分人，他本身可能不适合就这种所谓用考试选拔的途径。 对， 我是有特殊才能，我本身有极高的艺术天分或者其他一些才干，那有没有让这种人可以上一个大学或者去其他的享受更好教育的这么一个途径。就是说你什么样的人才都有，什么样的选拔方式都有。那现在我感觉他总体的方式就是说要打破那种一个就是一考定终身单一的一个评价方式，要考核什么综合素质。但是我就担心吧，你说咱们还是属于这个城乡差距非常巨大的这么一个现实社会，你要考察艺术修养，考察什么社会实践，那我本身如果我在农村，我只有拼命的学习，我考高分，我根本就没有什么艺术修养这个环境，那是不是会造成更大 的不公 平？ 我的社会实践，我们小时候在农村社会实践就是帮这个老师掰玉米豆，帮老师 收他们家的庄稼，是啊，这个算吗？这个算不算呢？是吧？ 这算社会实践。 那时候还没有这些要求呢。我就说他的其实的选择非常少，但是就是制定这个制度的人呢，在一开始的时候，他有没有好好进行过调研？有没有进行过全面的去这个研究？然后他有没有这个分一个区域？因为我想，最开始我们的这个邓小平邓爷爷在指导设计我们的经济发展蓝图的时候，还注意到说我们是一个发展不平衡的地区。 对呀， 我们制定政策方针政策是有偏向和倾向的。那你现在忽然间又搞这个一刀切，虽然名目上叫做这个我们要从冰冷的分到活生生的人，但是你的用的手段还是用的这种冰冷的手段。 对啊，就特别担心这会不会造成现在已经是不太平衡的教育资源，就以后会越来越 倾斜。 对，其实现在咱们教育面对的一个最大的问题是体制化非常严重。你像刚才说到社会实践，包括我们以前会有这种去出去参观的这种课外活动的课，包括还会有什么你们有没有什么劳工啊之类的这种课？ 有，我们上学还教过 想 猪的， 对，还有什么劳动课，还有什么生物的实验、化学的实验。我记得我在上学的时候，包括到了大学阶段上学的时候，实验课其实就是因为大纲上写了你要做实验，大家是为了来这个应付大纲、完成大纲标准才让你去做实验，而不是真的因为想让你通过实验获得什么。 启发你什么？ 对，所以其实你看，这完全就是反过来的。包括你看刚才我说陈丹青，他说三个历史时期嘛，第三个是什么时候？第三个是五十年代初，也就是新中国刚建国的时候，那个时候对教育的这种体制还没有那么严格的建立起来，今天这么一种非常体系化、非常制度化的这么一个阶级，所以那个时候教育还是很自由奔放，也有很多人才是在那个时候出现的。但是到了我们现在，我会觉得中国的教育其实是抹杀了很多人才。就像我以前在高中的时候， 抹杀了你是吗？ 我后来通过努力出来了，没有，是因为我以前在高中的时候，因为我相对而言就是那个时候跟 我们班上很多同学相比，因为我们山东嘛是一个贫困的大省，然后我们那时候很多同学家庭条件真的非常贫困，那我是在市区出生的，然后爸妈又是做生意的，家庭条件就相对比他们要好一些，然后呢我们班主任就把我列成了重点观察对象。 什么意思？ 就是我不管做什么事儿都是错的，但是那个贫困学生不管做什么事儿都是对的。因为我 这是怎么个道理？ 因为我这人比较喜欢交朋友，很多朋友就是别的班的也有，不管是学体育的学美术的或者是别的，因为我们那时候分尖子班，我是我们尖子班最差的那个学生，然后还有 最有钱那个学生， 不是、 然后呢， 然后还有就是那个时候包括我们班上还有一个也是家里做生意的，还有一个是他爸是我们市的教育局的官员，所以我们三个人真的就是被列成了重点观察对象，然后就是我们仨人每次都被抓反面典型，别人迟到没事儿，我迟到一分钟他就在班门口训我十分钟。 就是、对有权有钱的孩子老师是以高标准来要求你们，是这个意思吗？ 但是你说、 但其实你心理上就会有阴影了是吧？ 对，非常大的阴影。我当时真的就跟我妈说，我说妈我不上学了，你要么给我转学要么你给我换班，我绝对只要是他当班主任我绝对不干了、因为他特别针对我，你就能感觉到浓浓的， 就他特别仇富，可能这老师 对特别仇富。因为这个事儿不是一天两天发生的事，因为就在这之后我爸妈也去了解了一些就是其他的朋友、其实这个班主任呢，你还别说，因为我那个时候我有一个亲戚是在那个学校、当管理层，对、还是他特意把我那个选了，说因为这个老师就住他对门，说好照顾，然后就让我去那个班了、结果这照顾真是照顾到另外一方面了。然后之后就再了解，就我们这个亲戚呢他有其他的亲戚、然后也是家里是有些什么的，然后回来就说这个老师，还有另外我们家另外一个朋友干了同样的事，这个老师的这个待遇就完全不一样，就是两个人，因为我这是英文老师，英语都差，找这个老师补英文，然后那个家庭条件好的呢，这老师每次都刁难，每次都骂，而且去了两天就不去了，另外一个家庭条件不好的、这老师还一直去，然后你说吧，你我现在来看这个事儿，我当然是要跳出来看，他对穷学生好是一件好事儿，他对人负责，但是他对富学生不好，是不是就不是一件好事了呢？所以你 改成我们是在讲 这是 好为什么变成了他的控诉会了？ 对，我这控诉会的重点就在于，其实你看那个时候培育出来的老师，他们很多时候是没有办法去一视同仁，或者用一种更高的眼光去或者更开放更自由更摒除个人偏见的这种看法来面对学生的，但是现在我们要求的是对所有的学生，其实之前孔子就提过要因材施教不能一视同仁、对吧？所以中国的教育其实在之前真的是存在这样一个问题、很多学生就是因为没碰到一个好的老师反而变成了传说中的差学生。 哎，你看他就说的这个制度里面，就不光是你怎么选拔，你包括 受害者， 对，你包括中间受教育的过程是吧？他也是身心受到了巨大的伤害，但还好你现在也没成什么马加爵啊什么的。 没有，是因为我后来我转学了。 好，那我们先休息休息吧。那今天这个话题，其实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切身的这个体会和故事哈。我们等会儿要不要请圆圆也来讲讲你们那个年代的故事？好，三零二新闻稍后见。好，欢迎回来三 D 画新闻，我是樊素， 我是春雨， 我是圆圆。 说到这个高考，我觉得 每个人都义愤填膺， 对，就是尤其是对于像我和圆圆，咱们算县城少年嘛。你是北京人吗？不是，怎么也成县城少年 了？但是我家是住在这个很遥远很遥远的，离河北只有开车十分钟的地方。 延庆是吧？ 对，延庆其实风景风光自然风光，八达岭还要再往北。然后再往北那个北边那个山根那个地方，而且小的时候我根本就是在农村上的小学，所以每当看到这种高考的时候，我第一个揪心，包括以前讲什么英语取消英语啊或者什么的， 就是农村的小伙伴 第一个揪心的话就是完蛋了，农村的小孩就完蛋了。 是啊， 对，因为我们当时上学的时候的条件，我觉得你现在回想，你如果你以现在城市小学或者标准的那种 配置来说，你会觉得很苦，什么都没有，冬天还要自己烧炉子，小孩自己烧劈柴，但是你会觉得很快乐，就是很充实。 对， 还有那时候老师教的话，就是甚至是他一个教室里是分成两班，这班是二年级，那班是三年级。 嗯， 一个老师先教这个二年级的算术，然后教完以后让这个小孩去做题，然后转过身来教三年级的语文，然后二年级人就听老师跟那就讲语文，就是就很好玩的这种生活。 我们那是音乐老师还负责教养猪劳动技术。 然后但是你会觉得第一就是农村的师资力量真的是就是不足的， 嗯， 然后另外呢就是他，你刚才这个春雨和这个樊素都说我们这个制度不好，一有制度下面就有对策，因为你没有办法，你这个作为农村的小孩来说，如果你不追这个制度，你不跟着这个制度走，那你就完全没有摆脱你现在那种生活的一种方式。 对，但是我反倒觉得现在中国最纯粹的教育反而就是留在这些地方最艰苦的农村，在那儿你是学生是真的去学知识的，真的去求知的，没有附加那么多东西，比如说我学这个东西是为了将来有一天我要出国，他们想不到，他们只是想通过求学来改变自己的命运，你真正的学到一些有用的东西，包括老师去教也是很认真的对待每一个学生，不会因为学生的家庭背景或怎么样，不会因为教了这个学生我对你好，你的父母就会给我什么样的利益。 嗯， 所以其实真的反而最纯粹的教学还留在农村， 这个跟舌尖上的中国不一样，不是最纯粹的原汁原味的食物还留在农村。其实不是的，就是你说在这个城市里的小孩他这个好好读书是为了出国一样的，在农村的小孩好好读书是为了离开农村去到城市，跟你的这个出国是一个道理，一个意向。那老师呢，因为你在大这个在大城市里，这个其实中学老师的这个工资标准还有待遇其实是很高的，甚至有时候是高过大学老师的。 对， 但是在农村的话，那个老师待遇真的是非常低的。 嗯， 然后还有包括很多以前我们对老师的一些制度，还有什么转正不转正的问题啊，如果你是正式的教育部的这个下属的这个教师员工，你的这个医疗待遇有保证，但如果你不是的话，你只是一个挂靠老师，或者我们听到很多这种临时工的老师，这种合同工的，他根本就是没有保障的。他教书的话也是就当天和尚撞天钟，赚那一个月几百块钱，甚至一千来块钱，很微薄的工资。 嗯， 就是即便他很想把这个自己的事业和精力放在教育上，他资源是非常少的。 嗯， 什么电脑啊，什么电视啊，什么互联网啊，根本看不到。 嗯，但是我感觉哈，现在的这个风气，你不仅仅是完全看什么农村和城市这么划分，就整个社会的风气都比我们当年要就变态多了。我记得 变态还是什么， 就是变化的太多了。 哦，我跟你说变态 了。我记得当时我们就是你跟老师，你会觉得老师就是高高在上的，你会对他有一种天然的这种 敬畏和畏惧感。 畏惧感， 因为会存在体罚。 对，你会觉得老师他就是权威。没错，我上小学的时候就是有老师体罚学生。 我也有， 他会对成绩差的女孩子，他就会抓着她头发 往墙上撞吗？ 对呀， 我不刚说过我那班主任吗？扇过我耳光的。 真的 真的。 哎呀，我就现在 我在农村没有看。 我上高中的时候，我们班主任还会就是那些调皮捣蛋的学生上课一直在后面讲话呀，就你影响其他的好学生听课，他会在后面一直在那儿监视，就看有谁在有异动。 嗯， 他会突然间闯进来，就 揪住 他，先把人给揪出去，再一个就把他的那个整张课桌啪全部甩出去。就是老师当时还是有这种权威的，但现在我听我那些在学校家乡的那个学校教书的那亲戚说，你不可能，你如果再这么做的话，你那些学生他直接他就跟你 告你， 跟你打起来了。 哦， 他们就是完全对学生就是不会觉得 没有一下， 没错，你甚至我觉得像现在的这样一种互动关系哈，有点像香港。就香港不是说老师他其实就是学生就是消费者， 对，没错， 我花钱我就是买服务的， 老师提供服务的， 对。 嗯， 所以这种原始的或者我们觉得非常纯粹的 师道尊严没有了， 都已经没有了。 嗯， 而且我记得当年咱们有的家长可能觉得自己有点小钱，就是也想去讨好一下老师，会请老师吃个饭什么的。 嗯， 都是特别就不敢张扬，就认为自己是做了一件好像 偷偷摸摸的 事，偷偷摸摸的事情。嗯，就是觉得我不应该去做这件事情。但是现在太普遍了， 对， 就我听我的那些小表姐什么的，他们在教课经常说，哎，我那个学生又请我吃饭了。我说啊，他在去哪儿请你们？他就在那个就是最高档的那种，而且一圈就所有的老师都请过去，一点都不觉得奇怪。 嗯， 给他们送点什么东西啊，你看我这整个社会风气都变了。因为现在人有钱的人也多了，而且呢所谓的会跑关系的什么，就学生耳濡目染的，他都知道应该怎么样去 讨好。 哎，我跟你说一个特别逗的事儿、哦，你说到这个跟讨好老师的关系， 你曾经干过是吗？ 不是不是，其实是这样，我那个班主任吧，你是越请他吃饭，越给他逢年过节送点小礼，他越讨厌你。而且我们，但是我们有另外一个老师是什么呢？是他没事的时候对你挺好的，有事的时候对你更好。但是呢，你一走了，他就开始骂你。就是因为我当时还有另外一个老师，是因为那时候我们家我爸刚开始做点小生意，卖小面包车。他刚考完驾照想买车，就来问说跟你们买车能不能便宜啊？我就说可以。后来我不是转学了吗？转学了之后，这个老师就开始骂我了，说以前也不好好上课，然后现在转学了吧？你看你们不要跟他学，他就只能转学，就靠家里有点钱。然后后来其实 炫富帖 没有，就是后来那个，因为他没有买那个汽车，最后你知道吗？他觉得可能还是有点贵，所以你就会发现老师他们有时候没有那么的客观和公正，真的是带着很多 又回到你的那个老观点了。我们在讨论的 对，然后呢，我还发现一个特别有意思，因为我们那儿毕竟经济水平比较低嘛，才会存在这种现象。但是后来我转学，你说我跟圆圆一样，我也转到北京的县城去了，我转学到怀柔去了。对，那个时候跟我一起转学的还有我们同班的另外一个同学，他当年考试的时候是以我们县的第一名考到我们高中的，然后在班上他我们班的这个情况就是他一般是正数一二三，我一般是倒数一二三，结果转学之后第一次大考我就超过了他，我成了全班第一名。然后其实我就想说，你看我就是被这个教育体制迫害的典型代表，给我一个环境就好了。因为我到了那儿之后非常的自由，没有人管你，老师说你早自习想来这儿学就在这儿学，想回家学就回家学，你有什么问题来找老师，然后我们就是朋友，大家互相聊天，根本就没有那种高高在上在压迫你，甚至你有感情上的问题你都可以去找老师谈，你班主任就跟你妈一样，然后你就会感觉这个确实，因为北京的这个经济发达水平要比我们那儿高，包括整个教育的理念也比我们那儿高，同样是特级教师，我说的这些老师提及的全部都是国家一级教师或者特级教师，那你就发现天差地别的水平。因为可能我们这边在北京的那些老师他们都是正规的，像什么师范大学毕业的，但是那边都是什么师专毕业的，所以你就看出来， 那也不能这么比，我们那儿很多老师也都是师专，他特别好。 这是跟个人那个修养有关。我想说的就是说，你看这个经济水平和地区的整个物质文化的发展水平，其实决定了这个地方的教育，所以才有我们今天看到，虽然之前全国也有这种加分的项目，但是各地有不同的这种加分项目，包括各地的考试卷也不一样，这个提档线也不一样，反而你会发现一个很奇怪的现象，就在这种经济文化发展水平越高的地方，它的高考录取分数线越低，反而在那种越低的地方高考录取分数线越高。 我听出来了，他是在黑，就是他在山东上一个学校，然后全班考最后一名，来了北京就突然变成全班第一名了， 又炫富又炫什么学霸， 全北京的孩子学习都差透了。 没有没有，我能感受到最大的一个变化是什么，我在山东考试的时候，所有的考试卷那个题目就是那一套路，没有任何实际应用，就把告诉你所有的条件让你求结果，但是在北京你要自己去想，他告诉你的是他命题的方式是一种实际生活中你遇到的事件，要求你把所有学到的知识通过这个事件来解读，找到你要的条件，然后自己再做出一个结果。但是你看这两种模式就完全不一样，一个只是告诉你方法但是不告诉你怎么用，一个是既告诉你方法又让你自己去探索怎么用。 哎，我一直就没想明白为什么，就是你说你是同时体验北京和山东的这样一个教育嘛，怎么就是北京的孩子考不过山东人呢？ 但是北京的孩子能力都比山东强。 就是为什么考不过山东的孩子？ 考不过是因为山东的孩子题海战术呀，你不知道吗？北京可能做一套题，山东孩子就已经做了一百套了。 是这样吗？ 对，所有 的 时间都是这么做的。以前我在山东上课的时候，永远都有做不完的试卷，每天都有。你从早上早自习开始，一直做到晚上，你睡觉都做不完。然后呢，你中间去上课，十分钟课间休息，大家都是跑着去跑着回，吃饭都是跑着去跑着回。而且整个学校是封闭起来的，你根本就没办法出去。 对，军事化管理的。 对。 我们那个河南同学也是，他们在河南上学，就是从不要从高三了，从高一的下半学期就开始，已经分完文理课以后，他们就进入那种封闭状态，每两个星期能回一趟家拿点换洗衣裳，然后剩下的时间全部是在学习。他们学到什么？他们我们那还考历史，他们连这个一问一个历史题，这个人物在历史书的哪一册？哪一页在 哪一面，他已经是那种复印机式的了，就是在哪一面，这个说这人的这段话在这一面的右下方这一段他都能够记得清清楚楚。 天哪！ 所以就印证了一个道理，在山东或者说在很多地方都是死读书， 读死书，但是你在北京，但你可能真的， 但我承认我在高中的时候我一直还在看小说啊，遛狗啊，然后到处去玩啊， 但问题是这些真的其实是教育的必要补充环节，甚至有的时候会比在学校受的教育更多，因为我们一直强调说教育是育人，要育德，而不是要育才，因为你看我们教育最终的目的是让这一个人成为一个社会合格的人，先才是才，先人后才才对。但是我们之前一直在做的那都是什么呀，都是天天就做题，除了做题你啥都不会，你懂做人吗？没有人教，你看教你做人的老师都是仇富，这个你肯定会留下不良的心理印象啊。 讨论是高考，不是讨论。 哎，那圆圆说说这个遛狗对于高考有什么好处吗？他真的像他说的这种什么必要的补充啊。 你让我回想起来，我觉得就是说你不得不承认，当然这个之前的高考政策它确实有不公正的地方，它对北京还有对一些直辖市它是有倾斜的，就是说我们可能不需要那么努力我们就可以上一个比较好的学校了，这是一个大前提。 对， 那么在这个大前提之下呢，你会觉得比较宽松，然后你会有多余的精力去干别的。那遛狗不是我们家的狗，是学校的狗，我是公务，因为 学校还养狗、 学校有一个地震组，它是测地震的、然后里面会有好多小动物，什么狗啊、鸽子啊、猫啊、蛇啊什么的，然后我们兴趣小组对啊，那因为你在地震之前蛇也是会有异动的嘛、然后我们兴趣小组的人就会每天帮着老师去遛狗啊、喂鸽子啊、打扫那个蛇笼子啊什么，就干这些事儿了。 天哪，你们高三的时候还能玩这些啊、 可以啊， 太厉害了。 而且你看还有一点，他说到这个了，他说兴趣小组他们是真的有的、我们高中也有兴趣小组，那是什么呢？应付上去检查的时候来一批动物，没有的时候什么都没有。对，而且你像那个我们那儿建了篮球馆、建了体育场，真足球、真草皮的足球场，但问题是平常都不能用的， 贵族学校 只有来检查的时候才能用、然后我转学到北京，什么你都可以用，你只要去约，你能约到就是你用 约吗？ 该打羽毛球打羽毛球，该有还有画室，该去画画画画、而且那个画室是大家公共用的，不像在山东的时候只有学艺术的人学会画画，那个考要考画画的那个高考的人才能去，艺术特长生才能用那画室、平常大家老师说你画什么画，你好好学你的书吧。你像我原来那个我的语文老师，其实我特别感谢他、基本上是他一路带我走来， 教你做人是吧？ 对，因为你人在这个郁闷的时候就喜欢写文章写作文嘛、然后我作文分一般都特别高，我的语文一直都特别好，包括英语也是被那个老师激的，因为他一直欺负我，我就要好好学，然后给他看。然后这个当时说买车那老师是数学老师，所以我数学不好。然后那个我语文特别好，那语文老师当时就说其实你应该适合去北京传媒大学读这个播音主持，那时候叫广院嘛。然后当时其实他特别支持我去做这个，我爸妈都支持我去做这个，就是那个班主任不支持。然后后来其实我还是走回了这条路，如果当时我可能就少走几年的冤枉路吧。 好，这集变成了王春雨的自传体节目。好，那确实说到高考，你看咱们这个都有好多的小故事可以讲讲，还挺生动的哈。等会儿你要不接着讲讲？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好，欢迎回来三 D 化新闻，我是樊素。 我是春雨。 我是圆圆。 好，我们现在要从高中啊毕业，现在直接进入大学。大学我的印象就是从军训开始，就我们军训我就觉得是一个噩梦的开端，因为你在军训里面就发现有一些教官就特别无厘头的，也是各种找事儿，就直接就是打击你的各种的信心。然后我最不美好的回忆就是大学军训。完了之后呢， 小心灵备受创伤。 对，因为他老是就是挑你的各种刺儿。然后我还不太能够理解，就是为什么非把学生训到你就完全没气儿了。就死去活来的在那折腾你。最后你看我们当时军其实也没几天， 但完事儿之后呢，我就不想学习了，我就想歇着。我说哎呀天哪，终于结束了。所以一开学就正式开始上课的时候，我是处于整个元气大伤的这么一状态。上数学课啊，就一般都是在早上八点钟嘛，从来都起不来，然后所以数学都到最后60分，好像老师估计也是看着 高抬贵手让你 过，对，不想让你过，就给个60分就算了。哎，我想说什么呢，就是说大学你看其实是每个人我觉得是最重要的一个那个时间段。你说尽管以前不管是在什么农村在什么城市是吧，但是到了大学那一刻相当于你们又到了一个起点上，然后在这个起点你所有的 不是一个起点 是吗， 你上英语课你就知道不是一个起点， 但是至少你们在同一个课堂里面，你们说你想要发力啊，至少你会看到哦原来英语可以好到那个地步，你是有了一个标准的嘛。那以前你在农村大家都这么烂，你不觉得自己有多差，一出到这个地方发现哦原来世界这么大，原来优秀的人这么多，我自己是这么觉得，就我所有的什么价值观啊什么世界观啊，就 三观改变了， 三观改变就是在大学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阶段，你会接触到各种各样的人，各种各样的不同的思想，什么人才就类似于这种东西。可是呢你看现在咱们这种大学教育也是被很多的这些资深的教育人士或者媒体人士去批评，你看钱理群教授已经被大家转疯了，就说现在大学培养的就是那种所谓的精致的 利 己 主 义 者。对， 我上大学的时候就是不会想那么多，就不说什么叫做精致的利己主义者，但是你从大学毕业你进到社会之后你还是会发现哎，有的人似乎他们一心所有的目的都是围绕着怎么样去经营自己，不会说啊，因为你是学政治的，咱们要想着怎么样让这个政治制度变得更加的完善，你是学这个 没有理想抱负了， 没有理想抱负就完全 是 个人 一亩三分， 没错。 包括之前就是高考的时候不是这个香港也在内地招生嘛，然后就录取各省的状元，就有一个女孩，然后就是她就采访她，就说她在清华和港大之间，而且那时候港大还给他全额奖学金很高的几十万的，然后他选择了清华。我觉得个人选择这个无可厚非，没有什么，但他说了一番他之所以选择清华的理由让我毛骨悚然。 什么呢， 他说将来以后我要发展也是在国内发展，我要积累的人脉都应该是在国内的，我在香港积累不到任何人脉，我为什么要去香港呢， 天哪， 他才多大呀， 高三毕业生啊，天哪，高三毕业生啊，对，所以我而且他是一种就是你完全你不觉得那是别人教他的或者什么，他就是经过自己的思考而且判断然后选取的这么一条道路。 哎，你说这个我就想起来，我就发现我们上大学那会儿你说放暑假寒假大家就这么傻傻的就去玩了，你就不会有什么打算，哎，要找实习呀，要怎么样去哪投简历呀，去哪建立人脉呀，是吧，没有，就该干嘛干嘛，就不会想的去非得一步一步的那种处心积虑的去那个稳扎稳打的去要经营什么东西，没有经营的意识。但现在可能是因为竞争太激烈了，我自己都经常收到说樊素姐你们那儿招不招实习生啊，我这个暑假又怎么怎么着了，我上次在珠海参加那个 TED 那个分享会就完事儿之后好多好多人就围着你，他就问我怎么样可以进到那个媒体圈啊，我就想我上大学如果我听完讲座我听完我可能就走了，我就不会那么现在的孩子他很主动，这点当然很好，但是另外一个你也会觉得有的时候他们的忧虑就是太早了，我们上大二的时候我还处于傻傻呵乐呵呵的那种，我不觉得哎，将来找工作能找不着吗，我说咱也算是一个还不错的学校，成绩也不差是吧，能力素质都没有说都应该不到找不到工作的地步，但现在的那天我在那个北师大和浸会联合国际学院那个学校应该也不错，是个一北，对，是个一本，而且学生的这个英文我就感觉很好，反正去那儿人家都这么的焦虑，我就说哎，可能现在才几年这个环境形势已经大变了。 哎，你不光说到这儿，现在学生不光是说面上大家都在追求说哎找这个机会，但是私底下勾心斗角和这个暗地里的竞争和较劲儿也多了，还经常有出现这种背后给你捅一刀子这事儿，所以我就想说是不是现在宫斗剧看多了大家都开始斗起来了，对，所以你看说到这个教育你就会发现其实除了学校的教育也有社会的教育，但是你看中国的教育不管是社会教育还是学校教育它有一个特点，就是中国教育的特点就是政治定向，我看了美国纽约的西彻斯特大学一个研究员写的文章，他这个研究员叫蔡维威，他就说中国教育的目的和教育结构的改革它是同政治目的和政治结构结合的非常紧密的，每次中国的教育改革不是政治的延伸就是为实现 某种政治目的而拓展。所以你看现在你就会发现习大大说这个中国梦，然后这个梦里其实是非常自由啊、开放啊、热情啊等等，要提倡素质教育，要把中国所有的人都变成强人、 嗯、 中国的国也变成强国、 嗯、 所以你就看这个教育改革其实也是 呼应他的这句话， 对，应运而生。所以你就会发现其实确实，其实中国每一次教育改革都会有高层体系的这种先意识，对，自上而下来配合、 嗯、 所以我之前也看到港媒就说中国这次的教育体系改革是环环相扣、紧密相连的、 嗯嗯、 所以你也不得不说其实很多时候港媒和外媒他们看事情确实跟我们看的不一样， 角度不一样， 对 对、 嗯、 但是你又说到这个大学教育，我觉得这期节目就是给我量身定做的 啊。 你说到这个晋惠嘛，又 要控诉了是吧， 晋惠和北师大做的这个联合项目、嗯、那我当时上大学的时候去的是邮电大学和英国的一个学校合作的国际项目，当时是教育部的批的第一个示范项目，晋惠都是之后的事了、 啊 嗯、 所以我们说的教育，这是中国的大学教育和西方大学教育两种同时在进行的、 嗯嗯、 所以你就能感觉到特别强烈的对撞。你说到这个数学课， 你就是一个苹果电脑啊，你里面同时安装了苹果的系统和这个 Microsoft 的系统。 确实确实我觉得是你刚当时说到数学课嘛，你像当时我们很多人高数可能也不太好、 嗯、 但是老师一般不会让你不及格，还都是找分，你五十八九的时候我给你找一两分，你就赶紧六十得了。但是你看，因为我们有中国老师教课，也有英国老师教课、 嗯、 英国老师就是你不及格 五十八就是五十八， 对，五十八就是五十八。他们这个也是制度化的，中国是人质化，就是你给老师送送礼，他说哎实在不行你这个题我多给你两分你就过了。但是英国老师他们有一套严格的制度，如果这个学生、 嗯、 你的这个分第一个老师判你是不及格、嗯、那这个卷子会被改三遍，三个老师不同的去看。 哦，其实他们也是很谨慎，也不想让你不及格。 对，但是三遍之后如果你还不及格什么都没得谈、 哦、 你就是不及格、 嗯、 明年重修吧、 嗯、 包括上课的这种模式，我们上中国老师的课就是啊，老师布置了作业。 哎，但是你知道重修就重修，我觉得这个也好，就一码是一码嘛。但你知道中国你要是挂了一科，我就想我还好，谢谢，我特别感谢那位数学老师。你要是当年真的是挂了一科，奖学金也没了，你要是什么保研也没了， 对， 你要找工作，哎，有一科那个不及格，你就各种各样的， 哦、 它是以连锁反应， 这才是环环相扣 没了。 对，中国这个挂钩挂的特别严、 啊， 包括其实很多人会私下里去给学校领导啊，给老师去送钱、送东西、送礼，我真见过学校的大领导找下来说，给这个学生这门课通过。 真的呀， 真的就在我们学校发生的，真的有，真的有，而且 是 真的有。 给你们学校抹黑吗？哎， 不是， 你要小心，当时这个一会儿中央调查巡视组去了你们学校，把你们学校大领导就带走了。 不，这个当然也不是抹黑了，但是你就会发现，因为我们存在一个中国的教学体系和行政体系，还有一个英国的教学体系和行政体系。 嗯，你是有直接的比较 的，对，两边经常掐架的，就为了这个学生、 哦、 到底这几个学生挂不挂科。英国就是人就认为他们必须 挂， 中国人就说你找一找给他过了得了、 嗯、 最明显的一个表现是在什么的时候呢，是在最后毕业答辩的时候、 嗯、 因为你像中国的课很多学生都是抄的嘛， 对， 像数学高数老师凡是中国老师教的课所有的作业都是抄的，没有几个人是做的，但英国老师是你抄了是不行的，他们判抄袭判的特别严重。 对， 所以你说 零容忍， 品德问题， 零容忍，对， 品德问题， 所以很多东西你都会发现必须原创，你一定得独立去思考你才能做出来老外的作业、 嗯、 但是到最后做毕设的时候，中国这种习惯就是毕设一大抄，你把几家的东西拿来一起就抄、 嗯、 我现在是有点接触到 形式主义了。 对，如果你那个时候选导师选一个中国的导师，会发现特别奇特的东西，可能这个导师给你的题目是他的博士生啊或者硕士生之前做过的，他甚至会把现成别人做的东西给你，你自己改一改你就一定能过，然后你找英国的导师，他这题绝对是全新的、 嗯、 他自己可能都不太清楚，他只是对这个题很感兴趣、 嗯、 放手给你，你去研究、 嗯、 你可以不做出来成果，只要你把这个理论体系构架出来、 嗯、 你让他看到一种可能性、 嗯、 你就可能拿到一个很高的分、 嗯、 但是反过来中国你一定要做出东西来、 嗯、 不管是不是你的你就得做出东西来。 说得好，这个 对，所以就最后呢在这个时候你就会发现 一针见血了。 对， 啥呀 英国人呢，他们判这个毕业这个答辩的时候啊，因为是有两个中国老师和一个英国老师一起做这个答辩委员会， 嗯， 这英国老师可能就判你不及格了、 嗯、 那两个中国老师就一直在给你说好话，然后说好话没用，最后这英国老师自己判了他不及格之后，学术委员会就开始掐架了，中方这边就是各种家长去找学校领导去找学院领导，你去给我求求情，然后那边那个学术委员会上就会掐架说想着办法给这个学生过，老外有时候就不买账、 嗯、 就一定要不让他过。 最后呢他过还是没过？ 最后就是有一部分学生可能好不容易 容易说说情，尤其是找这种中国导师的，因为有的是反过来，就是中国导师是导师嘛，他就是主导的，他的评分占70%，老外只占30%，那就无所谓。但是反过来，老外做导师的，他占70%，中国导师只占30%， 看谁比较强势。 对对对，所以就。你懂的，你就会发现就是在这种碰撞的教育体系下、哎、我承认我们的能力可能比正常在国内的那些要强一些，因为我们毕竟要独立思考去应付那些课题，也要应付老外的种种盘查和这种零抄袭的制度、 嗯、 但是你就会发现就是出来的结果啊、 嗯嗯、 就是很多人反而不认同我们这种教育模式，觉得我们会是死脑筋，比如说别人拿个东西抄、 嗯、不会变通， 对，你现在看到别人是抄的你会去说他，他就说大家都这样，你、 啊、 这不光是整个教育体系这样，包括科研体系也这样，你有什么立场去说人家呢？ 对，这就是整个社会风气的变化。 就回到那个钱理群教授他说的是，包括北京大学在内培养的这个精致的利己主义者，就是刚才这个春雨讲的，就是什么高智商， 嗯， 然后世俗老道，善于表演，懂得配合，更善于利用体制达到自己的目的。 嗯 嗯， 同时叹气，确实教育是个大难题。 那你能想，就一说如果这个标准的话，能想到某一些个人出现在你脑海里吗？其实我有，等会儿我们一块儿来说说。好，欢迎回来三立华新闻，我是樊素， 我是春雨， 我是圆圆。 说到这个精致的利己主义者哈，也不能，我觉得也不能说他错，他其实、 嗯、 其实这些人都是相当聪明的， 嗯， 他基本上是不会吃亏。就我现在想起来我接触过的一些人， 嗯， 不管是从大学的一进来，他可能就知道哦，今年我要准备考托福， 嗯 啊，明年我要准备去哪个大企业实习，后年我要开始准备这个写出国的那个申请， 嗯， 然后出国之后呢，我一步一步怎么样，先要是待在国外呢，我要去什么企业，待在国内呢，我要去哪个行业， 这 你就发现他没有一步是走错的。 这不是，我觉得这不是利己主义，这是一个人生规划，我觉得这是好事儿啊。 是好事儿吗？ 对啊，是好事儿、啊、 可是你会发现呢，他经常在做的事情或者说的话其实并不是他真心认同的一套。比如说他非常知道、 嗯、 比如说我要写一个什么个人陈述，如果是讲到我过去的一些辉煌的经历、 嗯、 他可能就会篡改。比如说我跟那个同学一块儿做了一个项目， 嗯， 其实他并不是那个项目的主导者， 嗯， 但是他就知道反正 我只要站个边儿， 反正我站个边儿，我就去夸大我在那个项目里的这个作用、 嗯、 我就交上去了。 嗯， 然后呢你在写那些什么准备你的不管是什么论文选题呀、啊 嗯、 或者准备某一个项目也好，他一定不会是因为这个东西我是有强烈的好奇心，我喜欢，我想去探索它、 嗯、 不，因为这个容易。这个容易拿高分、 嗯、 这个呢我有资源我就去做了。 嗯， 嗯， 所以你会发现他每一步他是用最省力的方式来达到他自己已经设立好的目标。 嗯， 你不能说他是错的， 嗯， 但是我觉得好像少了点乐趣，就是我就觉得人生有的时候你让他有的时候失控其实很好玩很美好的东西、 嗯、 你让他你今天你就知道你后天要做什么， 对， 我觉得其实挺没劲的还。 嗯啊，你说到这个我反而会觉得你说的这些东西反而是我们社会给他造成的一种现象。因为我之前做过留学中介，我开过自己的中介公司。 嗯， 现在普遍的中介公司会有一个风气，就是告诉学生，如果你大一来，你越早来越好。为什么？因为我们可以告诉你要干什么， 给你量身定做。 对，给你量身定做方案。你去干了这些事儿，包括我会建议，如果我的学生要去申请这个研究生，我会告诉你，你这个最好写论文的时候找一个你们家认识的老师啊，送点钱什么的，让他给你高分。 啊，就从你这儿教坏的。 对，因为。你看在中国这个现状 找到根了， 中国的这个中介很多都这么干的，这都不是过分的，还有中介会给你包办的，你的论文我也包了，你多给多少钱，那最后你只要拿个分，你拿个结果，我给你达到这个结果也就可以了。包括你像中国的这个整个的政府的制度，你说你要涨工资你得考职称，那职称怎么办，你得学历够，那你去读个在职的吧。为什么中国在职教育这么 水？ 对，那 也不是水，而是赚钱啊，赚很多很多钱， 对，很多很多钱。为什么都有这个市场？ 样。所以你说其实真的要教育改革，你必须得先把这个社会的大环境改了。 嗯， 而且现在教育改革有很多阻力，为什么？就是这些大环境中的既得利益者， 嗯， 你要动他们的根本利益啊。 嗯， 所以你很难真的把这个改革贯彻下去。那又说到这个大环境，这是哪儿来的？我们家庭教育给的，父母从小就认为你就应该去多考一个职称，多拿一个职位， 对， 把自己规划好。那你这职称怎么？你去考一个呗。 哎，我最近跟一个在香港待了十几年的人聊天，因为他刚刚生了小孩，然后就问他，我说你们想好了就持续在香港待着，还是回内地发展？ 嗯， 他说一直待在香港决定。 嗯， 我说为什么？他说尤其是在有了小孩之后， 嗯嗯， 我就更加坚定了这个选择。 嗯， 他说我们有朋友就是在广州或者在哪个大城市是小孩已经是上了最好的学校了。 嗯， 但是呢他说你在香港如果或者在国外他们受到的那些教育，就可能他价值观已经有些变化， 嗯， 再回到国内去教给小孩，发现根本就不适应。 嗯， 他就一直是那个吃亏的人。 嗯， 他说有一个小细节，就一个小女孩，她估计上一年级，她就跟她妈妈说，因为那个妈妈是朋友的朋友，然后她就说妈妈我不想跟那个人坐在一块儿。然后她说那没关系，为什么非得要掉位子？她说她特别特别吵特别烦。嗯，妈妈你可不可以去给老师送点东西， 哦， 就我不想坐那儿。她妈妈就震惊了，一年级啊， 一年级 震惊了。她说这谁教给你的？嗯，他说啊，因为我们班同学都那样。 嗯， 他说这个不能，而且还有一个 小就知道这样。 对，还有一个小孩也非常小，估计也是小学几年级那种。他呢，妈爸妈也是国外回来的，然后就在国外，就是小孩可能也喜欢乐于助人啊，就是经常 去扶老奶奶是吗？ 去那个班里面有什么脏的活重的活他都自己去抢先去做了。然后呢，老师就发现这个小孩特别乖，就特别听话。 嗯， 他真的就什么都塞给他做，就有些事儿明明是 欺负老师孩子， 明明是不适合他做，老师都说啊，因为他好使唤，你就都给他吧。 嗯， 他妈妈都觉得这好像不能这样吧。 嗯， 就是你不能看我小孩老实你就什么都塞给他。 嗯， 他说但是呢你又教他这种是帮助人啊，要做一个善良的人啊，正直的人啊， 嗯， 做什么都是那个挺身而出的人啊，你这套教会他之后你就发现在社会上他就一直在吃亏，所以他们就弄得特别矛盾。但是反倒在香港说你至少在这些总体的价值观上面他是一个健康的，是吧？ 嗯， 他是正常的，他不会去弄一些歪门邪道的，你要去送礼啊，你要去干嘛的。 嗯， 可是香港也不见得也特别好。 哦， 现在我觉得香港它完全是一个特权阶级的人是适合的这个天堂。 嗯， 因为你前提还是得你已经处在一定阶级了。 嗯， 你还是也会同样面临教育不公平 的 问题。 因为一般的那些教育也是我听了这些我的朋友又在香港这个教育小孩也是有一些问题的。 嗯， 但我觉得说一千道一万，我不能够单纯的去责怪这些家长教育这些小孩，因为什么？这个社会竞争太激烈了。而且我觉得当时我们刚才讲包括你说的一分之差差几百个人， 嗯， 然后还有几百个都少上千个人，还有就是这个春雨说的就很多这种细微的这种标准，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的这个基数太大了。 嗯， 你如果要在这个基数中你至少得做点什么，你去选拔，你不可能每个人都做同样的事。 嗯， 你只要一选拔一动这个筛子，你肯定就是需要有一些东西在支撑，一些论据在支撑为什么你比他好。 嗯， 为什么我要你不要他？ 对，就标准怎么 定，这个标准怎么定呢？其实我觉得是需要那些现在什么大数据啊什么，你可以针对这种人口庞大的基数的情况下，我怎么能够建立一个好的制度， 嗯， 可以尽量的这个发挥出人才，既发挥出个性又发挥出公平，我觉得是应该建立在一套新的理论上面的。 嗯， 而不是说从自上而下一种行政性的，因为这个领导讲话讲了什么，提了几个关键字，什么素质啊，什么自由啊，什么个性啊， 嗯， 然后我们的这个制度里面就突然就围绕着这几个关键字大做文章，做了一些制度性的东西去好像去筛选，其实只是更进一步的去扼杀了个性。 嗯， 去扼杀了自由。 对。嗯，其实所有的政策哈，应该都是一个专业化非常严密的严谨的这么一个决策的过程， 先调查先研究，然后你考虑到涉及到大多数面了你再推出，不要急急忙忙的又为祖国献礼吧。 嗯， 这哪 个。嗯，你刚才说到这个，我之前看到台湾学者一个文章，他就说大陆教育， 嗯， 通常都是有理论但是没有实践。 嗯， 而且很多推出的政策都是理论在那儿没办法实践。 对 非常想当然。 嗯， 但是你说到 说到这个，为什么这个一定要一分期？我觉得就是大陆懒，你知道为什么吗？ 嗯， 是因为你像如果这么多学生都要去考大学， 嗯， 如果真的像国外那种按这个综合素质来看， 嗯， 每一个学生除了你看到他的分儿， 嗯， 你要考虑他综合素质， 嗯， 你要面试呀， 嗯。 大陆大学有哪个员工是想说，哎呀，我要花时间去到各个省市去安排面试， 嗯， 面试这么多学生的， 嗯， 没有。如果有一天我们肯在这上面下功夫，那我们的教育才真正能起来。 对，有的时候原则确实比较容易定，我们目标其实都知道，应该是你看到国外优秀的那些大学优秀的教育是怎么样一个体系和模式，其实大家都看得到， 嗯， 关键在于你怎么样去执行，或者说你是切合自己所谓国情的一种具体的执行的办法哈。那现在我们是看到这个标准已经出来，但是接下来会怎么样的一个 执行、 这个是恐怕是更加重要的。那今天我们就聊到这儿，谢谢你收听三立化新闻，我是樊素， 我是春雨， 我是月月， 拜拜， 拜拜。